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丹青。金九银十的招聘季到来，一些刚毕业的学生需要找一份心仪的工作，就想到了通过找关系花钱的方式走个捷径。然而骗子正是瞄准了这样的心理，实施诈骗。有一位男子，他就冒充北京疑难病中心主任，谎称说能帮助他人进入医疗系统工作，以此诈骗了50万。稍后我们会请办案检察官来揭秘骗子的作案手段。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来自海南警方的消息。10月7号，公安机关接群众举报，网民罗某平在新浪微博发布侮辱抗美援朝志愿军英烈的违法言论，造成恶劣影响。三亚警方依法传唤罗某平开展调查。经查，罗某平对通过微博发表侮辱抗美援朝志愿军英烈言论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目前警方以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对罗某平刑事拘留。另外，据海南检方消息，海南省三亚市城郊人民检察院在履行公益诉讼检查职责中发现，网民罗某平在2021年10月6号在新浪微博发布侮辱抗美援朝冰雕连英雄烈士的违法言论，侵害了抗美援朝志愿军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伤害了广大人民对抗美援朝志愿军英雄烈士的特殊民族情感，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等相关规定，三亚市城郊区人民检察院于2010年10月8号决定对罗某平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的违法行为民事公益诉讼立案并开展调查。好，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教育部重拳出击，遏制艺考招生腐败。来自法制日报的消息，作为腐败高发地的艺考领域，几乎每年都会有案件发生，这一现象有望改变。近日，教育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考生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加大违规违纪的查处力度，对在艺考招生当中有违规违纪行为的工作人员和考生，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严格开展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和专业复试，发现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一律取消入学资格、录取资格或学籍。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卢晓波说，这是国家首次针对艺术类专业考试发布的纲领性指导性意见，意义重大，其任务举措为全国艺术类招生工作提供了标尺，让各个院校招生工作的进一步完善有据可查，有理可依。最近有一段男子在路边痛哭跺脚的视频引发了网友们的关注。这位男子因为违规超车导致车内的妻子死亡。来自观察者网的报道，事件是发生在10月3号的沪昆高速江西横峰段。李某驾车以100迈的速度行驶，在距前方一辆大货车不到20米的时候，他准备超车，车头刚刚超过了左侧一辆黑车车头，车尾还没超过呢，结果在向左穿插变道的时候和黑车车头发生刮碰，李某的车辆顿时失控撞向了中央护栏，由于撞击猛烈，车内李某的妻子不幸身亡。 事后李某在路边悔恨地跺脚痛哭。这个事件引发网友们的热议，有网友说，不要说我冷血，这个男的不值得同情。还有的说，前方有大货车，车距不到20米还想超车，但凡头脑冷静克制2秒，就不会有如此的超车举动，这是对全车人的不负责任。还有的说，跺脚有什么用，麻烦去坐牢。女子恋上了假冒的王思聪，被骗了3万元。来自萧山公安的报道，浙江萧山一位胡女士一直很迷恋王思聪。9月初，突然有人添加她微信要语音聊天，胡女士一听呢，这个声音特别像王思聪，而对方也竟然就大方的承认自己就是王思聪。胡女士兴奋不已，两人每天浓情蜜意，胡女士深深地陷入在幻想里，对这个王思聪的爱溢于言表，不顾一切。蜜聊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位王思聪就以见面甚至要和女孩结婚为由，多次向胡女士索要了路费和彩礼费等等。胡女士单纯地认为这是王思聪在考验我，就陆续转账了3万多元。但事后这个王思聪就人间蒸发了，但胡女士依然不接受自己被骗的事实，后来家人得知了情况之后才去报了警。经查，这个假王思聪是湖北人张某，他是借助自己的声音天生很像王思聪就进行诈骗。目前张某因涉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好，继续关注警法资讯。据人民网领导留言板消息，有网民留言说，我是某小学特岗教师，我有个亲戚让我辅导他的孩子，辅导亲戚家小孩算违规违纪吗？对此，安徽省安庆市望江县教育局回复说，严禁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的礼品礼金，严禁有偿补课。回复中说，教育部2014年出台了严禁教师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等行为的规定，2015年出台了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希望你按此规定执行。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眼下金九银十的招聘季到来，很多刚毕业的学生也是急需找一份合适自己的工作。有一些人就想到，能不能通过找关系和多花钱的方式来走一些捷径，而现实中有一些骗子正是瞄准了这样的心理来实施诈骗。有一名男子叫张某，他冒充的是北京疑难病中心主任，谎称能够帮助他人进入医疗系统工作，以此诈骗了50多万。那么他到底如何实施诈骗的呢？为什么受害人又会轻信他呢？今天我们请检察官来进行揭秘。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东城区人民检察院的刘莹莹检察官，您好。 大家好。 这个张某他为自己打造了一个怎样具有诱惑性的所谓人设呢？ 为了包装自己骗取他人信任啊，张某给自己精心打造成医学界精英的人设。他给自己印制了精美的名片，加了许多唬人的名头，比如全国药械技术工作委员会主任副秘书长，还括号注明是卫计委主管，北京疑难病会诊中心主任等等。其实这些身份啊，都是张某编造的。张某和妻子在北京成立了一家跟建筑有关的研究院，其实并没有医疗资质或者能力，但是在诈骗的过程中，张某却以这家研究院为幌子，先后在北京市核心城区的繁华地段租了2处办公地。 我们看到他的人设有一堆的华丽的名号的名片啊，甚至还有这么卫计委主管的等等，包括他也有办公地点，还租了在东城区啊，还租了2个办公地点，看似是身份都是很明确的啊，比较真实的。那他个人能成立一个所谓研究院，他那个办公地点具体办什么业务呢？ 所谓的研究院实际就是一家公司，名叫北京某某建筑设计研究院，法定代表人啊，其实就是张某的妻子雷某，注册地本来是在怀柔区，经营范围呢就是建筑工程设计和咨询服务等等。 在这个案件当中，有多位被害人指认呢，张某所谓的研究院的办公地点分别位于北京市的崇文门地区和建国门地区。张某在里面装潢摆设了安排护士就业的一些图片呀、介绍呀、看上去特别高大上的样子。实际上呢，这些办公地点是张某从别人手中转租的，张某也供认，他就是为了骗取被害人的信任，让被害人以为他有能力、有本事。 那他平时活动是什么圈子呢？这些受害人怎么跟他认识的呢？ 张某啊，是80年出生的，他是户籍是河北，中专文凭。他2004年呢来到北京打工，在2008年和妻子一起开了这家公司。他说呀，他自己念了一个张家口的什么医学校，后来经常帮老家的人在北京看病，认识了一些协会，这个协会那个协会的朋友，让人以为他在医疗圈挺有人脉的，也就成了北京别人口中的成功人士。有些人呢就以为只要攀上张某的这层关系，就能给自己或者家人找到一个不错的工作。张某的名气就在朋友圈里就越来越大了，也就开始有人陆续托朋友找到张某，想给家人办理进入医疗系统的工作。一来二去呢，张某也产生了通过帮人找工作来骗钱的想法。 那他骗钱是不是也像我们听到很多的这种案例老路子，就是你得先需要钱打通关系？ 对，只要别人找到他，基本呢他都会先爽快的答应，甚至呢他还会主动组局请吃饭，在饭桌上呢假装给医院的负责人打电话，显得自己跟对方很熟很有关系。后面呢张某就会跟被害人说，办工作需要收取一定的疏通费啊，少则几万，多则十几万。再后来呢，张某会给被害人发报名表，被害人看到以后更加就会信以为真了，相信张某确实有这个能力。 那后来这个事儿有结果吗？ 往往被害人报名表填好了，钱也给了张某，过了几个月工作还是没有着落。这时候呢有些被害人才发觉不太对劲了。 那么他们找到张某的时候，张某怎么说呢？ 张某啊这个时候就各种推脱拖延时间，比如说自己出差了，说他托的关系还在运作呢，或者说医院有什么政策人事变化等等。还有就是调换目标，本来可能帮忙安排什么大医院有编制有户口的工作，他说临时可以找一个什么别的医院合同制来代替，其实也没有 啊。他理由还是蛮多的啊。那么他最后还是有事主报警了。 是的， 他被抓获了。那现在检方核实他作案了多少起呢？ 公安向我们检察机关移送案件的时候，最初报案的呀是2名被害人，被骗金额是20余万元。经过我们梳理张某的银行卡流水和手机聊天记录，我们发现至少有29人被骗。后来我们亲自讯问张某，张某供认了从2017年开始诈骗多起，涉及全国多个省市的被害人。为了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群众的财产权益呢，我们检察机关两次向公安机关退回补充侦查，追查遗漏的犯罪事实。但是有许多被害人否认自己被骗或者不愿意报案，我们分析啊，可能是被害人有自己的顾虑，担心家庭名声啊和孩子前途受损之类的。 对。 最终公安机关呢还是找到了内蒙和河北的另外2名被害人，我们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又找到了一名在北京的被害人，加上报案的2名呢，最终追加起诉认定的被害人是5名，诈骗金额也从20万追加到51.1万元。 那最终张某的获刑情况如何呢？ 诈骗50万元呢，在刑法上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应当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在本案中呢，张某其实是投案自首了，自愿认罪认罚，并且退赔了一名被害人的部分损失。提起公诉之前，被害人的实际损失金额呢，已经在50万元以下了。我们东城区人民检察院以张某涉嫌诈骗罪提起公诉，提出了减轻处罚的量刑建议。最后法院作出判决，被告人张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80000元。 您具体来揭秘一下，这个张某他具体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 张某微信昵称啊，叫财神爷。实际的身份啊，就是一个骗子。他虚构自己具有各种社会身份和社会关系，通过在首都核心区租用豪华办公地和被害人签订协议做伪装，谎称能够安排医护工作、办理职业中药医师证等等，再通过熟人的圈子行骗。实际上他没有能力也没有途径安排工作，特别是像医护工作或者办理医疗类的职业证书这种。他骗来的钱呀都被他吃喝消费挥霍了。 他最开始成立一个公司和建筑有关，那个是合法注册的。 对，他这个公司是合法的，但是实际没有经营。他在回答我们提讯的时候说，他骗这些钱也是想为他自己积累第一桶金。 将来继续干点什么哈，也可能是不合法的一些事情。 对， 那您提到这个他所谓北京疑难病中心主任，这怎么回事呢？ 张某名片上印着的北京疑难病会诊中心主任，还有全国药械技术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等等啊，经过我们向国家卫计委等单位核实，这些啊都不是真实合法的存在的组织，也不是卫计委主管的。张某本人也没有行医资格。经向涉案的医院核实呢，现在他们都是通过互联网啊或者公开的途径招聘，并没有委托任何个人包括张某进行。张某本人也供认这些主任啊秘书啊这些名头啊都是他自己虚构的，就是为了显示自己有能力有人脉。 您刚才讲他经常会组一些局，组饭局，这个饭局可能是他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表演的舞台。 对， 然后他打个电话给领导打电话，叫几个什么什么人过来，让受害人觉得你看我很有人脉，我还请你们吃着很好的饭，这个事儿我就能办成。所以他很多从人设包装到他进行这些饭局也好，成立公司也好，办公地点也好，其实都是骗子，都是为了他诈骗， 对，都是为了拉大旗扯虎皮。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骗子也是做功课的啊， 对， 他了解，他也 充分研究了被害人的 心 理，做好了充分的伪装， 而且他为今后我这个事儿，其实我根本办不成，我找什么样理由来进行推脱和拖延，都找好了， 对， 是吧？那您在提讯这个张某的时候，这个骗子他给您什么样的印象呢？ 其实他这个人看起来文绉绉的，白白净净的， 还文绉绉的， 个头也不高，声也不大，说话呢就也没有什么，就是脑子 转得很快，不那么 张狂，其实好像不是很张狂， 但脑子很好使，给人 脑子特别转得很快。然后我讯问他的时候，他一开始啊是支支吾吾、避重就轻的，然后呢问啥都说认罪。但是再多问他一句，他就细节什么的都记不清了。但根据我们的办案经验呢，骗子的头脑可都好着呢，哪有什么是记不清的这种 对 所以我就推断他并没有完全说实话。后来我们审查他的银行交易流水和手机聊天记录呢，发现就很多人被他骗了，他的交易流水里面有很多十几个人给他打过几万几万的大额整数的款项，然后备注都有什么某某某的安置费，某某医院的什么费，很明显他还有其他诈骗事实。然后手机聊天记录里面有大量他和被害人之间的对话信息，还有的被害人给他写信，描述整个被骗的过程，什么时候到北京来的，前因后果什么的。然后呢后来我们就专门提讯他，一开始他还就不承认，我们就把那些聊天记录一条一条给他念，念到第三条他的防线就崩溃了，就都承认了。后面他态度就很好了，骗了哪些人其实他都记得。他还供认了一个我们在他的手机聊天记录里面没有发现的一个内蒙的被害人。后来我们找这个人核实了之后，后来我自己又在他的手机聊天记录里面找了好久，在那个碎片数据部分找到了一点痕迹。也就是通过这一点呢，我们判断他后来确实是认罪了，来综合全案的事实和证据，他有一个自首还有部分退赔的情节，才给他适用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他减轻了处罚。 其实在您的工作经历当中，跟这个提讯诈骗犯是有难度的，他们经常会避重就轻， 对， 所以需要我们做更深入的一些取证的工作。 对， 他可能表面看他好像还有几分神秘感，您刚才也说了，其实不是很善言辞的那种，不像我们想的有些骗子是满嘴吐莲花的那种，也不是，反而还很神秘，而且做事可能还挺稳的那种感觉， 对， 是有具有这个欺骗性的啊。 对， 我们看到这个案件被害人是不止一个的，他们是怎么样这么如此的深厚的相信了这个张某，就靠这些所谓名片啊人设吗？ 我们从被害人的陈述和手机聊天记录里呢，发现这些被害人呀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熟人介绍，想走捷径， 这是一个很容易信任的一个第一道关口。 对，比如有个被害人想给他马上就要护理专业毕业的那个女儿找一个正式的稳定的不那么累的工作，后来就通过朋友了解就找到了张某，他想看中了一个医院，前后给了好几次钱，而且还签了协议。张某就以他这所谓研究院的形式给他这个朋友就是给他这个女儿签了一个劳动安置协议， 还真签了东西。 对，最后实际上他是肯定办不成的嘛，工作也没找到，正经就业程序也没走，等于把人家孩子也给耽误了。还有一个被害人呢，本身就是张某的朋友，也在北京开公司，他自己说就是和张某是一个圈子的，他也知道。 他是想给自己妹妹换工作，他妹妹是护士， 嗯， 本来是医院的护士，他嫌这个医院离家远， 嗯， 就想换个离家近的，就看中了一家三甲医院通州院区，就想找他帮忙， 嗯， 张某就请他们吃饭呀，在饭局上假装给医院负责人打电话， 嗯， 他就相信了，后面张某又发微信跟他说找医院疏通费要30000块钱，他就给了， 嗯， 其实张某这朋友真以为张某有什么路子呢，实际医院招聘是公开的，张某就是从医院官网上下载了招聘信息发给了这个朋友， 嗯， 后来这个朋友的妹妹左等右等没消息，一打听一上网才发现医院面试啊公示啊什么程序都走完了，就一场空。从这个案子的整体情况看呢，被害人上当的原因主要就是两条，一是盲目相信所谓的 熟 人 介绍， 对，二是有求于人想走捷径，就以为给钱找关系就能办事儿，实际上不行。 您讲讲这个案子，其实他就是一个张某的朋友，那他们这个人感觉是这不自欺欺人吗？他但是抱着一线希望，万一能给我妹妹找成工作呢？ 对， 其实我们看到这些年诈骗案件有一些新的动向，不像我们过去想的那种骗子可能跟你从前根本就没有见过，然后街头诈骗一下人就跑了，再也逮不着了。可现在不是，这个骗子可能要跟你相处半年一年，然后他还有非常好的办公地点，办公的这个场所里面还甚至部门齐全。 对， 就是我们看到现在的所谓骗子跟过去有很大的不同了。 对，现在出现了大量的杀猪盘呀，像这种属于，或者说是公司化犯罪，在豪华地段租用高档的写字楼 洗脑， 对，然后再通过洗脑，通过圈子，通过种种的方式，就是更加加大了他们的伪装，所以造成了这种诈骗案件很难发现，或者它周期比较长。 对，刚检察官分析了，像这类案件，第一就是熟人这个东西，熟人关系社会是非常害人的，第二就是说迷信想走捷径，托关系啊，花钱，通过关系怎么怎么样啊， 第三是被洗脑， 被洗脑，对对对，现在这个招聘季到来了，那检察官通过这些案例哈，对这个就业者有什么样的提示吗？ 正规单位招工招聘啊，特别是需要职业资格的单位，比如医院的医护招聘、学校的教职招聘时呢，不可能通过找关系的方式来进行，尤其是像本案这种通过收取疏通费走后门托关系的套路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呢，我们首先要提醒广大听众，找工作应当走正当途径、正当程序，第二呢，如果发现这种或者任何形式的诈骗，我们鼓励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让司法机关能够及时发现犯罪线索，可以通过110或者全民反诈 APP、 国家反诈中心 APP 随时举报。最后呢，如果您不幸遭遇招工诈骗这种或者任何方式的诈骗，希望您能够第一时间报警，积极配合司法机关严厉打击各类诈骗犯罪，给自己一个挽回损失的可能和机会，司法机关也会做好案件信息的保密工作，让我们共同为法治中国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法治环境。谢谢， 好，谢谢检察官。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东城检察院的刘莹莹检察官。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过程多快乐，我不再那么急迫，想要看到好的坏的所谓结果，但我学会了在伤口的时刻嘴角倔强向上扬着，是说话的人为什么那么多，我很怀疑他们又有几个了解真的我，每段流畅来句我为什么一定要辩驳，我宁愿唱歌或者保持沉默，渺小的我只要 想要看到好的坏的所谓结果，但我学会了在伤苦的时刻嘴角倔强向上扬着、哦、身边说话的人为什么那么多，很坏他们又有几个真的了解我，每个留着太多我为什么一定要辩驳，我宁愿唱歌或者保持沉默，渺小的我只要歌唱就能看到光芒，风雨中玫瑰只要扎根在土壤总能够绽放，我受过的伤陪在